趁 ATM 出错取款171笔，男子犯盗窃罪被判无期。据新快报报道，一男子在出故障的 ATM 机上恶意取款171笔，共计17万余元，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盗窃罪判处其无期徒刑。该男子认为法院量刑过重，已向省高院提出上诉。据公诉机关指控，2006年4月21日22时，被告人许婷来到广州市天河区黄埔大道某银行的 ATM 取款机取出1000元后，发现银行卡账户里只被扣了1元，便连续取款5.4万元。当晚，许婷将此事告诉了同伴郭安山，两人再次前往提款。后经警方查实，许婷先后取款171笔，合计17.5万元，郭安山则取款1.8万元，二人随后各携赃款潜逃。事发后，郭安山主动自首后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，而潜逃一年被抓获的许婷日前被广州市中院以盗窃罪判处无期徒刑。对此，许婷的辩护律师表示异议，他表示 ATM 机出错就是银行的错，许婷的离开行为仅构成侵占罪。广州市律师协会刑事委员会主任钟文东表示，本案中许婷不仅将巨款挥霍一空，还私自潜逃直至被抓获，并无任何可获从轻或减轻的量刑情节。法院适用了规定的最高刑并无不妥，仍在法定范围内。另外，从财产所有方面来讲，ATM 机也应视为金融机构。